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 的。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二十、三十、四十，一个冇既定主题嘅节目，咁即系听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烂嘅、 丽苑、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试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玉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雅、 萧时、 FC， 同你联合一通。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好，我哋翻嚟第二节啊，最后一集第二节好感动啊， 794集嘅第二节 系 ，OK， 真好感动。 我哋继续， 咁我哋下上半集就讲咗成龙啦，成龙大哥，下半集我哋讲下火哥嘅转， 系 啊，火哥啊， 点解叫火哥嘅？ 出火 火哥嘅， 因为其中一个角色叫火哥嘛， 系咩？ 系啊， 边出啦？ 我唔系又话俾你听。 唔系烂牙苏士尼啲啊，啲听众嘅 吓， 讲个松哥咪算咯， 乜哥都好啦，总之大哥啦，佢都系啲节目梗系揾啲重量级嘅人讲啊嘛，都系大哥，都系大哥。咁我讲少少啦，因为我识个朋友咧，其实我亲戚嚟嘅，咁啊佢系研究咗大哥呢个人咧，好多年， 廿年， 真系好多年噶啦。 松大哥啊， 系啦，阿松大哥，阿松哥， 松大哥，松哥啦。 点解佢会研究松哥咁多年咧？就系、是、关乎佢一出戏啦，吓咁啊！你知道阿大哥有个松加班噶啦。 仲加班系， 仲加唔系 Kenny 讲， 都系对白嚟嘅。 咁啊，当年咧咪有一出戏咧，啱你都讲过嘅一出戏咧。咁啊，去阿 Kenny 就话嗰条西班牙妹好索嘅。 哇，真系好样，真系 啊，就系其中一出戏嘅。 我都好中意。 咁啊，去到外国拍嘅嗰出戏 ，OK， 喺西班牙，西班牙应该西班牙，即系奥拿啊， 阿美斯踢波嗰度。 系系。 阿美斯同阿朗拿甸奴啊，唔系朗拿甸奴，朗拿甸奴 都踢过。 阿斯朗拿度踢紧嗰度啦，咪拍嘅。咁啊，嗰阵时佢啱啱咧入咗从加班，好开心入从加班做，即系跟大哥。 哦， 系啊，佢入咗从加班，佢做啲助理咁样。 咁真系好多嘢爆咁样。 摄影助理咁样嘅，咁你知道嗰出戏咧好多森林啊，好多古堡景嘅。 系啊系啊。 咁啊要即系要爬嚟爬去咁拍嘢啦。咁啊，即系第一日开工啦。爬上棵树嗰度啦，啊咁啊点样影点样影，咁啊咁啊佢系助理啊嘛，跟住佢爬啦，咁啊爬上去，咁啊拍下啦，咁啊 唔系开起档嚟啊，突然之间松哥忍唔住， 跟住你咁快嘅啫， 跟住拍啦，松哥啊大嗌，因为你知啊松哥本身系一个艺术家啦， 啊系系， 系一个表演工作， 唔拍啦放饭， 谂唔到啊啲嘢，唔系咁嘅，唔系放饭，停一阵先，停啦， 系， 咁啊咁。嗰個助理就話：咁你都停咯，咁咪做棵樹爬落嚟啦。 一爬就 咁啊！阿松哥唔知停嚟做咩啦，佢又立咗個女主角嘅。嗰陣時有兩個女主角噶嘛，一個就係你好 Nike 嗰個啦，一個就香港人好 Nike 嗰個啦。阿林林啊，芝林啊， 嗰套有咩？ 有。 誒，講埋先。 你講你講。 咁跟住阿大哥就發個藝術家脾氣，唔拍住啦。咁啊，求其立咗一個， 哦， 去樹林嗰度，唔知做咩啦，可能睇劇本啦， 講咗啲劇本啦， 啊，度度啲劇本佢，咁我個助理諗住，我話你都話停咯，咁咪爬落嚟啦，咁啊爬落嚟下一陣啦，咁啊鬆下只腳啊嘛，落嚟下一陣五分鐘左右啫，突然之間大哥睇完劇本咯喎， 五分鐘咁快， 五分鐘睇完劇本， 咁快， 跟住唉嚟得啦，埋位， 未搖喎， 咁跟住啲人 睇唔到幾多頁嘅啫喎劇本， 唔係好多，我諗兩句對白咁樣啦，咁跟住話誒冇機可以嚟得啦咁樣，跟住誒未得啊嗰個爬落嚟啊。 跟住俾阿松哥咧就小到 爆掉， 話、喂你點樣搞㗎？咁行一陣你又爬落嚟咁樣，話鬧到豬頭咁樣，咁啊新人冇辦法啦， 硬食 硬食啦，咁啊第二日又拍啦，又係咁上嘅樹啦，又爬上去話拍拍阿大哥。你又要睇劇本喎、 啊，咁睇得 又要睇劇本，咁啊又立一件入去睇劇本啦。咁今次又哇醒啦，哇上琴日爬一爬落嚟俾人鬧咗， 死都唔落嚟啊！今 日你綁條繩先啊！ 哇，諗住你五分鐘啫，我等下一個鐘，等下兩個鐘，等下三個鐘，喂頂唔對路喎、啊！ 咁我想問啦，佢咪又係同一個演員去森林睇劇本啊？ 唔知。总之就系后边啲后边啲人、哦，下边之后 之前嗰个就唔得，金字 换都换， 就跟住就等咗成两个几钟，佢发觉喂又急了，上边又冻、哦，又蚊又死， 应该沿住树干小楷咯。 咁跟住，咁佢谂住唔紧要啦，爬一爬落嚟好快啫，跟住即刻爬翻。 点知一落嚟？ 点知一落嚟？ 阿松哥，大家松哥又。 嚟得 OK， 喂未得啊哥又爬嚟，又俾人咬到只狗，跟住第三日佢醒啦，十个钟佢都爬，佢屋企企喺上边，跟住问翻啦，话哇阿大哥好难，阿松哥好难服侍、啊，琴日又咁快，今日就三个钟，跟住后边啲工作人员话系啊，琴日咗树林睇剧本，可能啲树枝吉时分。所以第二日就翻咗酒店睇剧本，所以一来一回成两个钟。咁跟住自此之后咧，佢就离开咗松家班，就一路研究阿松哥呢个人， 哦、 就研究得好深入嘅。 点解佢要研究咧？ 因为佢好憎佢啊，佢好憎佢， 屌到癫咗。 直头因为嗰出戏跟住阿松哥咪跌咗落嚟嘅， 系啊， 佢系日日夜夜求佢死。 哎呀，都争啲死噶嗰、那个。 系啊， 因为都喊得好劲啊。 佢话、 啊： 哎呀，你快啲死啦咁样。哇，我点知你啫？你睇剧本，你话俾我听几耐嘛？你话半个钟、一个钟，我咪等你咯。吓、啊，你无端端你铺铺，我都系啱啱落队嗰下，你就翻嚟嘅。跟住又闹到个猪头咁样嘅，边有咁唔公平嘅世界？咁所以佢跟住研究咗好多咧，就是、关于情阿松哥嗰啲情史嘅。 哦， 系啦，佢系研究咗，咁佢个见解，我觉得可以即系大家参考下嘅。 吓， 即系佢纯粹系佢个见解啦。我完全对佢冇兴趣，唔会作深入研究啦。即系好多人都话，即系阿松哥点解有赵元松啊？ 基本功啊呢啲。 因为有几个女仔好似出咗事噶嘛。 嗯， 有个生咗啦， 系啦，有个生咗， 系啦，有个啱啱出道噶嘛，嗰阵时 Hello Kitty 一个女仔咧、，Hello Kitty 嗰个我唔记得个咩名嘅真系、 ，Hello Kitty 同佢拍嗰出戏做 Kelly Fee 咁样嘅，做咗配女配角， 有啲印象啦，有啲印象， 系跟住出咗碟好似 Hello Kitty 咁样嘅、 ，OK 吓咁啊靓妹仔嚟嘅，咁啊跟住咧就 好似有报道过好似， 跟住就完全系消失咗嘅喺个影坛， 系啊系啊， 喺个成个娱乐圈消失咗，咁据闻就系阿松哥咧就揿佢嘅。 哦， 即係同啲拍戲講嗱，你拍佢， 冇用嘅， 你用佢咧，你就仆街。 哦， 咁啊，所以冇人用佢嘅，因為點解會咁樣咧？就聽講就係話咧，嗰、那個靚妹個阿媽就同成龍講， 嗯， 哇，我以為好彩你同成龍講啫，我以為你佢阿媽 同阿成龍講， 我 係啦， 叫阿 成龍講就叫阿松哥， 就叫阿松哥， 就叫阿松哥， 好彩叫松哥。 哇，好难做， 好难讲啊！ 叫阿松哥俾个女主角去做， 哦， 俾个女主角去做，话呢个靓妹得噶，我个女又得噶，好嘢嚟噶，吓、俾个主角去做啦，咁样。点解个阿妈会够大胆同阿松哥去讲呢样嘢咧？就估计咧。就松哥咧就嗲咗佢个女嘅， 哦， 就嗲咗佢个女嘅， 硬嗲嚟一个， 系啦。咁个我阿妈见到，喂，既然阿松哥系嗲咗个女，俾个女主角去做都应该啦， 系咪先？ 就谂多咗啦。 但系嗱，呢件事我哋睇松哥系一个好咸湿嘅人，赵元松喎，咪搞错啊？ 好多男人都系咁噶啦。 但系咧，我个朋友，我个亲戚去分析咧、我觉得系分析好啱， 系点？ 冇得顶。佢话松哥其实喺呢啲咁嘅事件里边咧，佢永远都系一个受害者， 系嘛？ 系啦，因为松哥系一个可能。本身是一个比较自大的人， 系 佢觉得啲女走嚟俾佢嗒咧， 系 自 愿咯， 自愿 同埋系想嘅， 啲女系开心， 系叹佢嘅， 系叹啊，叹啊松哥， 阿松哥係唔想㗎，不過你咁即係咁鍾意我，哎我勉為其難啦， 俾你彈一彈啦， 俾你彈一彈啦， 即係佢想完成後生仔嘅心願啫， 係啦，好似啲日本，好似啲日本妹咁樣咧，嚟到你黐線，我冇唔關我事㗎，係咪你要知嘅，係咪你俾我彈完之後黐嘅，我冇計㗎。 松哥我瞓啦，坐喺度冇喐過，佢又除我條褲又剩咁樣。 唔係咯，我都係做緊運動啫嘛，我係咁，每日都喺度跳竿㗎啦，跳欄竿㗎啦，咁咁啱你又除咗褲喺我面前啫，咁所以咧成龍成龍話松掛鐘，其實是一個受害者。咁既然我俾你嘆完，你仲咩又有要求呢？ 係， 你點可以有要求呢？冇可能， 冇可能。 我完成咗你嘅心願啦，要又嚟第二個心願。 應該係松哥攞翻個要求俾。 但係松哥，你唔好當阿拉丁得㗎，大佬。 唔係， 攞完一個願望， 你又要嘆完我，又要做女主角，冇咁著數嘅，跟住又分我身家，係嘛？咁。唔啱噶嘛，咁所以咧，即係佢嘅分析就係咧，阿松哥咧喺呢啲事件裏邊， 受害人 係一個受害人， 哎、真係 松哥係我哋係誤解咗佢嘅咁多嘢嘢都， 同埋就係、是、太多影迷咧，去令到佢。嗰、那個 ego 大咗，我係影迷累咗佢。 唔係本身啊，松哥又係又係，因為佢拍咩戲都好票房啦，佢獎配音都四千幾萬， 配音都四千萬， 哇！屌打埋得了嘅係咪？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就是、一定係佢又係喺政界上面好活躍嘅一個人啦，嚇、啊、咁所以就自大啲係難免嘅、嗯。一個咁成功嘅男人真係自大㗎啦。 咁、 一個自大嘅男人會覺得啲女走嚟嘆我嘅，我俾你嘆嘅，我都係好偉大人咯。 同埋佢都好原始啫，好動物性。 係係係，我成日都我呢排成日都同啲女分析啲嘢嚇， 係嘛？ 原始嘅獸性係應該 的，應該嘅。 因為一個人 咪唔關佢事，咪生出嚟就咁啦嘛，係咪先？不過有時就唔好嘅，有一次即喺公開場合，即係大肚嗰個生嗰件，即係佢講咗句説話就話佢犯咗一個。即所有男人都會犯嘅錯，我睇嘅時候，屌你啦咩？我冇喎、 啊，你唔係一個男人 咯，係咯，屌你即係話我係一隻話我唔係一個男人， 好撚失敗， 而即係你又屈鳩我，咁唔撚得噶嘛？嗱，我覺得嗰下咧，係啊，從嗰個轉捩點嚟， 轉捩點啊， 開始啲人咧。 睇清楚， 唔係啲女人對佢，係啲男人對佢先喎。喂，細細個睇佢打交噶嘛？ 除咗睇佢打交，即係啲女係 O K 嘅，力嚟 係咪先 ？O K， 我相信係全部都同佢睇過劇本嘅。 啊，應該 對過劇本 都正常啊。 即係我哋頭先第一節講過嗰啲戲，佢都睇過噶咯。佢已經咁多年， 係。我第一次去講你啲戲咩？ 佢冇份啫嘛，松哥咪有份參與幕後， 佢有份參與幕後嘅，唔係你可以，唔係你可以睇我哋第一次講嗰啲戲，睇下見唔見到阿松哥。系咪好玄妙咧？我哋 阿贾仲 都系神秘 喺影院里面好出名嘅做茶水嘅， 系 做茶水嘅， 系 OK， 咁有噶 做茶水食咁多嘢，做茶水食咁多嘢，咁做主角点？喺幕前做主角点咧？ 同埋跟住 成龙咪好多成龙系冇 跟住咯。嗰单嘢之后，跟住就去佢 friend 嗰度开演唱会啊嘛。 啊 系啊，嗰阵时候已经有 YouTube 啦嘛，即系发放得好犀利噶嘛。喂，你喺自己嘅 friend 嘅演唱会嗰度 起歌啊嘛要 抢人咪，跟住闹埋啲 musician 啊，讲 喂你先，喂屌你仲喂。唔啱音嘅，我都唔搞啦，错唔啱音，我去好多场噶咯喎，个 musician 系咪先，大佬？喂，你见到阿李生啊，佢都坐埋一边， 有救 有救佢。 呢啲你哋咪嚟细 嗱嗱，公道啲讲，松哥唱歌咧。就唔係太彎嘅啫，真係， 係， 即係都 OK 嘅， 係 OK， 絕對唔係拉你。 佢同一個日本妹嘅大佬，佢驚喜底㗎，嗰個 OK 㗎，唱歌。 佢好中意唱歌嘅，佢好中意唱歌。 睇得出。 咁嗱，呢啲都係你哋世俗人睇下松哥啫。 即係咪松哥？佢喂，對於松哥嚟講，屌你老尾紅館，咪一個。喺佢嚟講都係一個大咗啲嘅卡拉 OK， 係下面多啲女啫。 屌你點喺機房搶咪，你哋又唔鬧鳩我，而家你仲要瘋傳咁去鬧鳩我啫，係咪先？屌！ 嗱，根據我朋友我親戚嘅分析咧，你呢啲係世俗嘅眼光，即係喺佢嘅分析裏面咧，就係話咧，嗱，我食咗一啲嘢，跟住嗰啲嘢生咗啲嘢。跟住我就話一個男人應該犯嘅錯，其實你睇翻佢講，佢就話我已經係俾你嘆咗，我松哥俾你嘆咗，而跟住你仲要逼啲嘢出嚟分我身家， 你同个老母话俾阿松哥听，我个女要做女主角系一样的。 唔系好惨噶嘛，同埋可能就系、是、喂。佢唔係唔想分俾你啊，屌有個大婆喺度嘛，大婆唔俾我乜辦法啫？ 咁唔理啦，嗱， 你應該唔好驚阿大婆嘅啫，睇嚟。 大婆更加唔使驚，因為大婆係嘆咗咁多年啊嘛。 管到佢， 我好似同大婆講，話我而家出面有個嚟都嘆咗咁多年啦。 管到阿松 哥㗎，管到佢咩？ 係啊， 咁樣嘆法都管到， 即係眼見嘅就管到。 唔係你預還預，你玩 ，set 翻屋企。 唔係，咁你亦都見到阿松哥好嘅一面，佢對婚姻嘅尊重 係啱嘅。 佢係幾咁從一而終，同埋咁尊重我哋呢個婚姻嘅制度， 好過阿牛， 係啦，係咪先？ 係咯，係咯。 一男人之中嘅男人啦、 啊，系 OK 啊，我佩服佢啊， 我觉得佩服啊，即系你世俗人眼光系乜都话系错，其实我觉得啱。譬如喺演唱会里面抢人麦，闹啲弹嘅嗰啲，佢弹得唔好咪闹你咯，系嘛？你唱得唔好，我而家唱俾你听，喂。我都係為你好嘅啫，你嘆完我再唱首歌俾你聽，你想點啊大佬？你班咪契弟又要嘆又要唱嚇，咁、啊、所以我覺得大家對阿松哥真係實在太多嘅誤解啦。 係 啊， 真係太多誤解。 太多誤解啦，你哋已經好好檢討下。 實在頂唔順，就係、是、我就係爆炸。 唔係喎，你點解要爆炸啫？ 唉，幾難情 係咪先？ 嗱，我哋不如講一講啊，又係呢啲又係 Kenny 俾我哋 呢個正 啊。OK， 係佢嗰啲代言人啊。 唔係呢個講翻成龍大哥嘅代言人。 系啦，成龙啦， 系啊，成龙翻翻成龙， 松哥嗰啲做茶水嘅，费鬼事理佢啦。 咁姚尖，姚尖可以讲下，即系代言人呢啲关于上市公司嘅 。小霸王啦，做字典噶嘛， 好似系 执咗啦。喂，你个品牌叹完我，咪执粒咯。呢啲抵死噶，呢啲 真系几卵死喺度。 爱多 VCD 啦，冇执粒，老细入咗茶。 唔系呢度咧，系讲紧其实阿成龙大哥系一个邪童嚟嘅，即系同阿松哥唔同，松哥啊食嚟食嘢，阿成龙大哥呢啲就系邪童嚟嘅，即系除咗呢个咩，你睇下佢一路落去嚟，继续嚟，继续。 芬王可乐， 芬王可乐咩嚟啊？大陆噶都系 咩嚟就系咩嚟咯，就冇咗咯， 可乐咯， 系啦，就系跟住佢做完代言人之后就冇咗啦，所以你想知系咩嚟都冇用啦，因为冇咗噶啦。开迪汽车咁啊，成全中国都系卖咗800部嘅啫，咁啊物以罕为贵，好嘢啦，系咪？ 要抢啊！ 格力空调咁呢个名牌个称号都俾人告啦， 又俾人告。 霸王唔使讲， 霸王唔使讲啦，邓友 真系执得到咁滞啦。 佢而家咪收地皮啊，霸王。 收收地皮噶啦，都唔做噶啦。咁又唔关阿大哥事嘅。咁其实王菲都系代言人嚟嘅。 咁啊系。 咁个个人都话赖落大哥度，真系唔公平。屌你唔讲阿王菲，扑街。 有啲黑黑证嘅。 唔系咯，咩三菱汽车咁啊，跟住俾日本。交通省調查咁啊，召開回應咁，呢啲都係三菱汽車嘅事啫。 咁啊係，唔關佢事嘅。 嚇、啊，思念水餃你又未聽過啦？ 思念水餃未聽過。 有咩含菌量太高喎？你揾得阿成龍做代言人嘅食品，有含 含菌咪算偷笑？我想話含菌有少少，含菌有少少嘅啫。 有冇講係咩菌啊？冇講啊。 可能染咗精蟲啊？ 定係有啲念珠菌咧？會唔會？ 咁啊，收翻啦！咁你食得落口嘅，你揾佢做代言人咧，抵死嘅呢啲。 我覺得真係錯㗎， 真係錯 㗎， 係揾佢嗰個錯咯。 啊，跟住個好長喎，咩出網？ 哦，呢個好笑呢個。 跟住個 CEO 就話要保護成龍， 係啊，即係 大家要 唔好調查佢， 做成龍嘅保鏢，即係唔好鬧佢啦，即係我個 point 一樣啦，即係唔好鬧佢啦，唔係即係我鬧阿松哥個 point 一樣啦， 冇錯， 要幫佢嘅，點知第二日之後咧，依只咁嘅股咧就一日跌咗60%。 冇咗6亿美金， 冇六亿美金，系咁依个， 真系生人勿近大佬。 唔系，但系最捻好笑，佢就本来佢话前一日讲呢句说话保护成龙嘅前一日，佢嗰个新闻组就话呢，这个夏天网巡的市值终于突破10亿美元， 跟住呢句真系跌咗60%， 跌咗6亿。而家仲有冇嘅呢只咩嚟㗎？ 應該冇咗。 唔係，由十億美元跌到今日冇咗。 唔奇啊，真係已經未聽過啦。我諗已經係冇咗㗎喇喎。 真係 咁啊！所以成龍其實 真係好傳奇啊！成龍大哥。 其實我哋揾咗條路俾阿成龍大哥行，就係做配音。 佢除咗配音冇咩好做嘅，真係。 仲要配啲卡通片喎。 但其實國語片佢而家冇配音㗎喎，係佢自己。 喂，你哋唔知喂佢好犀利㗎喺大陸有一套卡通片。 咩卡通？ 喺度卡通片就係講，即係個 character 就係成龍。 咁大鑊， 係啊， 鹹濕卡通片， 鹹濕卡通片嚟嘅， 唔係 鹹濕卡通嚟啊！嗰套戲叫咩名咧？即係我 同個龍字有關嘅一定， 係即係一定噶啦，唔知龍乜鬼嘅，即係講我哋一啲遇險嘅歷險故事嚟嘅，即係都好多集嘅，好多集 就佢自己配音啊。 梗唔係啦，講國語嘅， 唔係喎，佢啲戲而家自己講翻國語， 但係唔係佢配啦，大佬，佢邊咁多時間啫？咁多長宣長壽，好多集㗎，咁即係就係警惡情奸啊，打壞人啊，即係喺大陸， 即 係 指翻佢個性格， 係啦， 佢本身嗰個正氣， 係 個人係好正氣啊，就唔同阿松哥啊，我哋再澄清一次， 即係松哥戇鳩嘛，屌你老尾，邊撚個叫你同呢個代表香港人講嘢啫？系咪先？即系咁样嘛？即系好多误以为咩？即系譬如好政府部门咁，系咪先？屌你老尾！ 佢代表咗香港人噶嘛？ 点解即系点解要揾佢啫？系咪先？即系直情，即系而家开始察觉到啦！即系香港政府，即系譬如旧时嘅警讯都系用警察故事嘅主题曲噶嘛？咁而家唔会噶嘛？系咪先？已经转咗张学友唱噶啦，好耐啦，好多年啦。 我又冇留意喎。 有啊， 系而家你讲，即系嘅出事之后， 李克勤有唱张学友 之后一年。 嗱，我又记得。一樣嘢關於真係關於成龍大哥嘅，咁咪拍咗一個旅遊協會嘅廣告嘅，喺西貢嗰度拍嘅，咁咪拎住只龍蝦上嘅，係嘛係嘛？咁我個 friend 咧喺鯉魚門又開呢啲嘅，開啲海鮮檔嘅，咁佢話自從呢個廣告之後咧，佢個海鮮檔 好撚煩啦， 真係好煩啦，因為點解遊客個個攬住龍蝦嘢？你知龍蝦嗰兩條嘢咧，唔係話你想象中咁硬淨㗎，一拎起，你會只龍蝦跌咗落嚟，叫唔叫你賠咧？你叫你賠，你又話。你對旅客咁樣嘅，唔係需要你陪我試咗兩條嘢喎。 嗰條須係冇咗唔會死嘅話，只龍 唔會死㗎。咁所以我叫唔叫你陪咧？ 哦，咁 佢話：哇！自從嗰個廣告出咗嚟之後咧，佢啲龍蝦咧要剪曬啲須，要擺出嚟嘅。如果唔係個個兜住咁樣影幅相，哇！你全阿 Candy 到你影啦，咁啊走須到你啊，只龍蝦就冇曬須啦。 佢攞只兔仔㗎嘛。 但係成龍嗰一個形象正面到，仲拍出好多政府嘅即係宣傳片， 佢揸車 交通安全， 係係 呢下。最離譜嘅交通安全撲你，係真係離曬。即係如果佢係安全，佢如果個人講安全嘅，阿松哥就會 即係龍。 喂， 龍哥個 f 佢就應該叫松哥安全。 係咯，佢應該叫松安全。 我要同佢咁樣公道説話。喂，我叫你揸車啫，你冇話唔俾我換車係嘛？冇喎，政府冇嘅唔俾換車喎。 你換車 又唔俾試車，又唔俾試車喎。係咪先？我叫你揸車安全啫，係咪先？ 但你試試下車架車多咗個車仔啊！有啲事 多咗個乘客。 我嗰陣睇完嗰個風，我話搞撚錯㗎。呢個 咩大咩做大師傅啊嘛？ 係啊。大師傅就搞出事一隻話，冇嘢噶嘛。 唔係佢做一個交通安全之後，香港真係少咗交通問題。 但係就呢個家計會收到好多，就收到好多個 case 嗰個個案就 好似。嗱，拍戲而家唔啱佢啦，六十歲啦，你跳嚟跳去都唔係辦法㗎。 所以同我隻抽都係一個好嘅選擇。 但我肯定你而家先隻抽，你兩下都俾佢打撲街 啊！你一定計打佢。 但阿成龍大哥其實 佢真係日日練功㗎，係 嘛？ 佢仲係日日練功㗎， 唔使練啦，練嚟做咩啫？ 咩唔使練啊嘛，大佬俾肥仔嘅大佬。 喂，大佬咁多女排住都要嘆佢，即係唔使唔操翻兩嘢，即係慘啊！ 你講阿松哥啫 嚇，阿松哥就同佢差唔多年紀，啊咁樣。 阿松哥就冇練咯， 唔係呢樣嘢，佢哋成班原教班嗰啲真係好喎，覺得佢哋係保持練功嘅。 嗯， 即係真係嗰個底係真係好，你就算阿洪金寶 都有 啊， 洪金寶都仲好， 袁華佢哋都係嘅。 喂，袁彪有耐冇見過，袁彪又係之前拍過無線嗰套咩佛山讚師傅啊定咩？因為佢以前做過梁讚噶嘛， 係 嘛？ 佢做過一次梁讚噶嘛， 拍電視劇啊嘛， 就係同阿林正英同埋阿洪金寶嗰套 冇啦，拍完我諗之後佢都頂唔順。我聽翻就係阿袁彪就係 辛苦一陣。 唔係你嗰啲劇本又未必齊啊， 哦， 拍攝嘅時間又急趕啊，咁就變咗唔係佢理想。 所以從來唔係好多時候都拉演員。 即係邊個就係佢？喂，佢好快，佢一嚟好快，好早年揾到錢，佢寧願係即係周圍去，周圍去旅行， 因為佢 真係啱先至拍。 佢又唔會話好介意佢名字高定低啊！ 哦，咁啊係，你睇佢都知，佢都 元彪都浮沉啊！ 佢都浮浮地㗎。 因為你有冇聽有一集啊探長講啊？阿探長講過元彪有個秘密啊！ 彪都有秘密。 係啊，咪拍過元彪咪去西藏拍過出戲嘅，做 密宗飛龍。 唔係唔知。 孔雀王。 孔雀王係好似真孔雀王。同個日本仔拍㗎嘛。 係啊，孔雀王。 咁啊，跟住喺西藏 嗰度啊。 係啦。 葉允兒啊。 喺西藏嗰度拍完㗎啦，去西藏。我唔知啊，即係類似啦，要去翻西藏咁樣卡拉 OK。 咁 跟住喺卡拉 OK， 跟住阿彪哥打死人。 但係一定喺佢做緊 cool 嘅時候聽翻嚟嘅，但係我聽過，你繼續講。 佢喺西藏嗰度打死人，跟住就要著草，咁所以跟住嗰出戲嗰啲宣傳咧就唔見曬元彪。吓、啊，跟住就真系销声匿迹咗一段时间嘅，咁、哦、唔知真坚定流啦。 唔系，即系同阿暴龙哥话斋打死唔紧要，喺咩嗰度？暴龙哥话斋打个唔好，你打死唔好咁出名得噶啦。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佢又出名得滞啦，咁咪都系自己着草咯。咁冇噶，你成个袁家班其实都好散啦，系嘛？ 唔系，我想讲翻阿 你阿袁华都冇得捞啦。 阿成龙大哥其实是一个好好嘅爸爸嚟嘅，即系除咗佢不断咁生育之外啦，咁但系咧。 不斷咁生育， 唔係係冇不斷咁 生育呢個行為啫。 咁但係你哦，即係你見阿房祖名咧，而家唔使點撈噶嘛， 唔使 有幾間公司留咗俾佢個仔噶嘛。 梗係啦， 係你話佢有幾個，因為幾個爸爸嚟， 好多億㗎佢老豆， 廿幾億身家。 佢而家俾咗間咩公司？佢 不斷收緊 right 㗎喺大陸， 係啊， 邊只博行堂定乜鬼嘢已經俾咗阿祖名打你㗎啦嘛。 即係 咁啊！有啊，咁有啊，咁嘅老豆咧，俾翻啲嘢嚟啊！ 佢屋企好有家教喎，呢樣嘢。 我諗佢老婆就好有家教，我相信。即係索住個仔，個仔一路跟住老婆噶嘛。 好有家教嘅，佢哋一 咁老婆有家教都係老公做好啫。 咁啊，租房明我都覺得佢都斯斯文明 嘅。係啊，好有家教嘅，好有禮貌。 at least 佢出嚟， 佢都食好多嘢。 長幼有序，長幼有序分得好清楚。長幼有序分得好清楚。 房祖名俾我感覺就 都係爸爸食先到， 唔討厭。 恐龙让梨，但你我食先，我食后。 但你讲佢食嘢，佢都有一手嘅，遗传嘅。 冇，有冇啲系爸爸同仔一齐嘅，即系有 一齐叹系嘛？ 啊，有传过我听过呢啲嘢噶嘛？ 我谂唔会咁重口味啊嘛。 或者唔知咧。 咁唔知 啊？你分開嘆同同一時間嘆咯，我意思係 分開咯， 分開嘆。 你冇理由同一時間嘆咧，側邊你冇食知道啊？ 我記得有，我記得有份八卦雜誌係用過呢個題目嚟做 故仔嘅。哦，唔出奇， 係咩？ 係。 喂，八卦雜誌嗰啲嘢又唔好亂咁信喎。 啊，咁啊， 佢真係任砌嘅喎， 真係夠砌。 你好簡單嘅嘛，佢哋個 sequence 係你譬如而家得翻 TVB 有劇播，即TVB 有劇播嗰排，佢就做古嗰啲主角嘅故仔噶啦嘛。 即係正如見到你， 抽唔死， 即係你帶個女去食嘢都話係仔啦，咩唔夠膽？ 唔係佢哋已經好保護噶啦， 好保護噶啦，已經好俾面。 佢唔講個真相係個女。 咁但係我阿九叔咁講，我又唔奇，我又唔覺得唔奇嘅。個可能個爸爸食完發覺，喂幾好喎。喂，你用你嗰個年齡嘅角度， 試一試 睇睇點樣， 再俾翻 report 係嘛，再整翻個 report 啦。咁喂，阿老豆係真係唔錯喎，咁樣啊，但係啊嗰條女又話你咧，咁樣表現有咩唔好咁樣，下次不如你自己檢討下啦。咁喂，大家再交流下， 交流下 OK 喎，覺得 呢啲係非常之好嘅 家教之一嚟嘅，家教嚟嘅都係。 點我哋係咪差唔多啊？ 又差唔多， 最後一集差唔多啦。 最後一集差唔多啦，咁啊下集再見啦 嚇。唔係下集，我哋要休息啊，我哋 休息係 咪休息啊？ 我哋睇下， 我估呢集几时出噶？出完单我哋要匿埋一阵噶，其实 我哋匿埋一阵啦，因为呢一集好敏感啊，高度。 Kenny 匿埋啫， 系啊，我要匿埋一阵， 唔关事。 我直情去全程放假，唔好嚟呢度揾我。 你嗰首折纸读晒未？我哋啊 ，Kenny 读晒啦嘛。 咁我哋大约应该会休息 唔系，我哋二十、三十、四十会暂停啦， 会暂停， 又变咗四十、五十、六十啦，或者系会跟住就系 休息两个礼拜至一个月度啊。 有啲咁嘅事？ 大约咯， 大约咯， 咁冇人法啦。 睇下大哥，睇下松哥放歌啲啊，大佬，我讲咗咁多松哥嘅嘢，我真系惊佢走上嚟啊。 松哥应该唔会理你嘅， 系啊， 会 嘅。嘿，你边位啊，大佬？你有冇听下杜文泽？杜文泽话上大佬未经过，大佬。呢杜文泽边位啊？ 松哥本来就唔会理我哋， 系嘛？ 不過你呢 你話係咯，其實我想即係回應翻佢話想隻抽啊嘛。其實我不如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咧係可以幫 搞大 嘅，幫到我哋個台啦，即係搞個宣傳， 搞宣傳。 有條契弟可以咁撚大膽挑戰阿松唔係成龍大哥，我哋夾少少錢編份報紙嚇熟嘅，同佢賣翻半版廣告， 扮曬阿曹星如咁樣啊。 佢真係唔會幫佢做宣傳啊，真 係。挑戰大哥， 你講得 串啲，可能試下兩錘咯， 或者你睇下，你睇下佢邊度出席啲咩公開場合， 挑會機啊， 當面挑會機， 夠膽你同我隻抽咁樣， 即係同葉問一樣啊！ 你講完呢句之後，你即刻爆啦，即刻爆爆光個爆啊， 爆光個爆 ，Red 狗又爆紅， 爆紅爆撚炸添啊！好啦，咁啊，喂，我哋再翻嚟，我哋睇下休幾耐，再翻嚟。有咩講啊？應該我哋再翻嚟會精神啲一個人。 唔係，我嚟而家諗住幾個主持就會去靜修啊嘛， 去禪修， 去禪修啊嘛， 去西班牙禪修。 嚇！我哋禪一時，我條女好老啦而家。 你頭先我先講嗰幾個入咗青山，嗰幾條日本妹都日本婆啊，仲話睇下仲喺咩度？ 喺度殺咗生嗰條女啦啩？ 我諗嗰條 同阿松哥生嗰個啦。 我諗嗰條女，我諗都嗰陣時廿幾，我諗而家都，我諗都五兜嘢咯，我諗都 唔知啦， 都得嘅。 五兜嘢都得，唔係話西班牙妹喎， 係嘛？ 五兜嘢問啲啊，西班牙妹 問啲啊，咁我哋唔去嗰度禪修咯。 好啦，我哋去第二度禪修啦。咁啊，係咁先啦。 好， 好，拜拜。拜拜。 真心聽住我，我唔可以表演個我演唱會令你哋捧場。我永远是个相亲人。等一下，张三英雄，下，张三英雄， 没 有吧？哇，你都好全嘅，我都未熟认识三米菜，你边度嚟噶？我呢，我系嘉乐，因为张三英雄呢，是给所有人。因為我們，我唔好講，再講一啲嘅咧。嗱，我想講，明天的暴雨，起碼四天就講成龍喝醉了，成龍怎麼樣怎麼樣啦，成龍怎麼樣撞肺啦，一定是這樣子。好啦，你都沒有。我跟杨敏成呀，杨敏是吗？我是王敏。我老婆呀，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